刚才所读的诗篇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诗篇，诗篇第二十三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在圣经诗篇里面总共有150篇，没有任何的另外一章是好像诗篇二十三篇这样被无数次这么多人来到是引用去诵读去歌颂，又或者在不同的一些的书局里面所售卖的一些的慰问卡、一些的鼓励卡里面都印有诗篇二十三篇里面的字句。所以基本上不单只是基督徒，很多是非基督徒亦都是熟悉这一首的诗篇。诗篇二十三篇很多人就是认为是诗篇之中的金丝，又或者是诗篇之中的珍珠。珍珠呢就很宝贵的。几天之前看报纸呢，就在安省一个的镇里面呢，是有一个的男子呢是拥有了一粒差不多是全世界最大最重的一粒的珍珠。一粒珍珠呢就重呢是27公斤。27公斤的粒珍珠，咁咧价值咧就系加币，估计咧就系6000万至到9000万之间。但系诗篇二十三篇呢一篇嘅诗，都唔知比呢粒嘅珍珠系矜贵几多倍。事实上喺历史当中，好多系被逼迫嘅基督徒。当他们是面临逼迫，是差不多为主殉道的时候，他们都会是背诵这一首的诗篇来到去面对他们的死亡。美国的林肯总统，他因着南北战争而承受很大无比的压力，当他有这种压力的时候，他也是背诵诗篇二十三篇来到去释放或者是舒缓他内心里面那种压力。在911恐袭之后，当美国是全国在那种的哀痛和恐慌之中，这个的当时总统小布殊，他也都是在全国向人民那个的是演说的时候，也是引用诗篇二十三篇来到去给当时美国的人民有一种的安慰，有一种的鼓励。虽然这首的诗篇很多时候你发觉是在安息礼当中来到是被引用，因为在安息礼里面这首的诗篇是带给很多在当时那些的亲友有 一定程度那种的慰问和给到他们的帮助。但最主要就是说呢，其实这一首的诗篇非常强调是什么呢？好强调就是说我们个人和神之间那种的直接关系。所以诗篇二十三篇这首的诗篇，我们不要误会以为我们死了之后然后呢才是被引用才是有作用，不是。 那是说我们是在世生活的时候，这一首的诗提醒我们，我们所相信这位的神，他是那位的供应者，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的神，他是保护者，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的神，他是引领者，以致我们同他的关系可以更加的亲密。你看这一篇诗的时候，你会发觉里面是充满了是你和我那种直接的关系，很个人的关系，是大卫和这位的神耶和华神那种个人的关系，那一种的经历。有一个基督徒，这个基督徒呢，他经常都很担忧自己的生活，哎呀，担忧呢，有这样又怕，那样又怕，咁啊，更加咧，成日又系担心咧，自己又患咗呢种病，又患咗嗰种病。总之，成日就系神经过敏，担忧，唔开心。咁咧，佢去睇呢个家庭医生。啊，呢个家庭医生咧就劝佢：啊，你放松自己，你唔好成日咁惊咁啊得噶啦。啊，唔好担心。但系呢一个人咧，呢个基督徒仍然都系好担心。即系呢一个咧，家庭医生觉得帮唔到佢，亦都真系呢个家庭医生帮唔到佢，所以呢个家庭医生就话：不如咧，嗱，你不如翻去咧，你就去教会揾你嗰个嘅牧师，睇下咧呢一个嘅牧师，你同佢倾下，睇下佢有冇其他嘅方法咧，可以解决到你呢种嘅忧虑。咁呢个咧，基督徒咧就真系佢系翻去约呢一个嘅牧师咧就倾偈。啊，咁啊牧师咧就同佢倾完之后咧，就好似医生咁样，咁啊攞张纸咧就写低，嗱我哋睇医生啊，多数都系睇完之后咧，那个医生咧整个配方有个 prescription 啦，你咧食呢一只药某某药，咁啊一日咧就系食三次，咁啊连续系食七日，咁啊会好噶啦咁样。嗱呢个牧师又系咁样，佢写张纸就系话咧，嗱你翻到去之后咧，你一日五次，就系咧连续七日，每日五次连续七日，就系你朝头早起身。你睡觉之前，你早餐之前，你午餐之前，你晚餐之前，五次你就咧诵读诗篇二十三篇，咁都得喎啊！咁咧呢个基督徒真系翻去之后咧，咁啊一个星期咧就系跟住咁读啦，啊，即系一日五次读呢个诗篇二十三篇。咁啊一个星期之后咧，佢又翻去同呢一个嘅牧师嚟到系倾偈。啊，咁个牧师一见到佢，咦？哇！真系见到佢一星期之后，面色都唔同晒，面色咧成个系充满生气。啊，咁样咧，嗰个牧师问佢：你仲有冇忧虑？我乜嘢忧虑都冇晒，好犀利。咁啊，一日五次读诗篇二十三篇，啊，佢跟足呢一个牧师俾佢嘅配方，啊，每日读五次，连续读七日，啊，你信唔信啊？啊，唔信你试下啦，得你有病嘅时候可以试下。啊，原来咧呢位嘅牧羊人大卫所写嘅呢一首嘅诗篇二十三篇，哇，咁有威力！啊，当你喺嗰种嘅忧虑，当你喺嗰种嘅重担当中嘅时候，啊，医生都俾唔到药你，啊，医生都唔帮唔到你嘅时候，哦。这一首的诗篇可以帮到他，让他呢可以重新的来到是有那种的生气，那种 的本来呢是在那种的忧谷之中呢可以出回来。今天都让我们来到去思想这一篇的圣经，虽然可能大家都很熟悉，但是我们都来到去，用一个虚心来到去在神的面前来到领受，我们呢去三方面来到认识今日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怎样。三方面就是说，我们今日所信的这位神，他是那位的供应者，今日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他是那位引领者，今日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他是那个保护者。三方面，神是我们的供应者。第一照第三节，啊，这里讲到耶和华就是这个大卫的牧者 当时我们都明白大卫他曾经是做过一个牧羊人。跟着呢这里讲到即那个牧那个羊和牧羊人一些的情况。今天我们就没法子可能没法子领略到究竟即羊是怎样或者牧羊人是做什么事。但是呢在古时犹太人他是一个游牧民族，他们非常清楚牧羊人对羊的重要性。留意大卫所说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大卫没有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是我的牧者的时候，你发觉那种的关系非常的亲切，是第一身的，是他跟神之间的个人的关系。其实在短短的六节的圣经里面，大卫一共是用了16次是我这个字，16次。当大卫他形容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的时候，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当他这样形容的时候，他的意思就是说我相信耶和华，我相信耶和华的眷顾，我相信耶和华他的保护。我们都知道羊是一种是很纯的一种的动物，但又是一种呢很蠢的动物，它纯但又很蠢的一只羊。它呢不懂得怎样去保护自己，但是说呢它是靠晒这个牧羊人，它靠晒这个牧羊人呢来到引导它。大卫它认定耶和华神是它的牧者，他认定他就是他人生的看顾，他认定在他的人生当中无论什么环境他都是那位的保护者。这些一切其实大卫在他一生那种的患难的经历的里面，他深深的来到感受到。当大卫认定耶和华是他牧者的时候，他跟着说，他说我必不致缺乏。为什么大卫会这样说呢？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就不致缺乏。我们都知道我们有神，我们相信神并不代表我们没有缺乏，否则的话可能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我们将他等同了王大仙，等同了观音菩萨，我们信了他之后呢，我们就知道呢可以他满足了我们的需要。虽然那些的假神王大仙或者是那些的观音那些东西都给不到这些好处给你。当大卫说这个我必不致缺乏的时候，我们看英文呢就很清楚了， I shall not want，就是我必不致缺乏。人很多时候对那种的物质都有那种的好奇，又或者那种的拥有，很多时候我们所想的未必是一定我们所需要的。有时候我在星期一放假的时候呢，我就跟师母呢就去超级市场，我们去买一些东西，即买餸这样，或者买一些日用品。很多时候呢你都知道了，如果我是男性是弟兄呢，我们去超级市场呢，我们呢买呢，我只是想买我想买那种东西，我们买完之后呢，我们很快呢其实就可以找数了。但是师母呢他就不是的，譬如去到 Walmart， 哎呀这样又摸一下，那样又看一下，哎呀那样又比较一下价钱。所以呢很多时候他咁好奇睇，咁我咧就跟住我咧，我同佢行超级市场咧，我多数系讲两句说话。第一句咧就系走得未啊？第二句咧就系睇完未啊？咁我成日都系讲呢两句，走得未啊？睇完未啊？咁样样啊？咁所以咧，阿师母佢唔中意同我去超级市场，我亦都唔中意同佢去，因为咧要等好耐。所以你看到很多时候呢，其实我们所好奇所想的其实不是我们所需要。大卫 亦都系咁嘅意思。喺呢度，诗人就话俾我哋听咧，我哋有神喺我哋里面嘅时候咧，我哋就有嗰种嘅满足感。啊，呢种嘅满足感咧，就算我哋喺缺乏嘅日子，我哋心里边仍然有满足。啊，我哋唔感觉到我哋会缺乏。大卫认识到，当有神每一日与佢同行嘅时候，佢就能够消除咗心里边可能一啲嘅欲望，佢再唔被一啲嘅物质被世界所嚟到控制，佢唔会为明天而嚟到忧虑。当大卫咁讲嘅时候，我又谂翻起使徒保罗。使徒保罗佢写腓立比书嘅时候，当佢喺腓立比书差唔多结束嘅时候，大家都知啦，腓立比书就系保罗佢喺监狱嘅里边。佢喺监狱嘅里边，佢系身陷嗰种困境嘅时候，佢写呢一个嘅书卷腓立比书。但喺第四章第十八至到十九节，保罗点讲咧？佢话：但我样样都有，我坐紧监嘅，啊，俾人鞭打嘅。佢话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亦都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所以睇到保罗，当佢有神与佢同在嘅时候，当佢喺嗰个嘅属灵嘅生命嘅里边，系被神嚟到浇灌嘅时候，佢就能够写成呢一个嘅腓立比书。喺结束嘅时候，亦都提醒我哋，其实神嘅充充足足在我们的身上边，我们找得到。今天我们信了主之后，其实我们还有没有很多的埋怨呢？我们还有没有我们不满足其实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呢？那个的满足或者是知足，英文叫 contentment， 我们有没有学到那个知足那种的功课呢？会不会很多时候我们只会是发怨言呢？会不会很多时候我们对这一位我们所信的神，我们怨他为什么你不满足我，我们怨他很多东西在我们生活上面，我们感觉到我们不满意的，我们就埋怨这位的神呢？会不会我们埋怨他，为什么这么多人有其他的东西，为什么我没有呢？当我们没有那种的满足，当我们没有那种的是 contentment 的时候，如果在你身边有一些未信的朋友，有一些未信的家人，有一些你未信 的同事的时候，你猜他们会怎么想呢？你的朋友可能就是说，你千万不要搞我，你不要叫我信你的神，因为呢你信了这位的神，原来呢你这么多埋怨的，你这么多不满的，可能会这样。我们的埋怨可能成为别人的一个的绊脚石。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满足不是说满足我们所希望的，乃是说我们要满足神所给我们的一切。我们要满足神所给我们一切之余，我们又要向这一位的神来到感恩。所以有一句的说话都这么讲，他说呢，是真正的需要，就是你和我真正的需要，神其实已经是足够的给我们的。我们觉得缺乏的，我们觉得没有的，其实是我们不需要的。你所需要的，神已经给足你的了。你所没有的，其实是你不需要。在第四至到第五节的里面，神除了是我们的供应者之外，神他也是我们的引领者。在第四至到第五节，你发觉那个大卫将那个的我们叫做是代名词，之前是一个的牧羊人，跟住咧就系用 咩字咧？係你啦，即係話咧，將嗰個嘅代名詞嗰、那個 polan 咧，係改咗由嗰個嘅牧羊人就係轉為你一個直接嘅對話，就係你同我啦。由第四節同埋第五節呢一度，我哋睇到啊，你同埋我嘅時候咧，發覺係一個更加親密嘅一個嘅稱呼啊。點解會有呢一種改變咧？突然間會變為一種更加嘅親密嗰種嘅稱呼咧？我相信在大卫的人生里面，他经历过无数的险境，他经历过无数，他生命是受到威胁，但他在险境当中，他察觉到这一位的神是怎样带领他从那种的困局当中走出来。他知道这一位的神在世上与他同在，以致他很清楚明白到他和神的关系更加的密切，他找着神的应许。所以在那个的代名词里面来到是转变了那个的场景，也都是从第二节的里面，在一个是青草地，一个是可安歇的水边，又转了去一个怎么样，一个幽谷的里面。你看回第四节，那个场景是转变了，原来人生都是，人生都不是成日都在青草地，在好好的水的河边，即旁边可以被你饮用。很多时候人生未必是在第二节那个这么舒服的境况里面，是这么无忧无虑。但这个的作者，这个的诗人大卫，他知道人是很多时候是啊，你和我，我们都不喜欢幽谷，我们都不喜欢在幽谷里面又黑，可能又潮湿又难行。但是 经文讲到那个的牧羊人，他带这个的羊去到这个的幽谷当中，或者个 valley 里面、他带去当中的时候，我亦都知道呢个牧羊人系与佢同在。呢个牧羊人唔系带咗佢去幽谷当中咧，系任得佢走。我哋喺中东嘅，如果我哋熟悉地理都知道，去过以色列都知道，其实中东巴勒斯坦嘅地方咧，有好多唔同嘅高山，有低谷。当羊群落到去低谷嘅时候，就会点啊？会系比较黑，又比较潮湿。有時前路亦都係因為喺嗰個山下邊嘅時候，可能啲山咧係遮擋咗啲太陽，或者嗰個前路裏邊有一啲係遮蔽咗，你睇唔得清楚嗰、那個環境，你係發覺係完全可能係掌握唔到。但係羊群點咧？佢會產生嗰種嘅恐慌，一方面佢產生嗰種嘅恐慌，但係另外一方面佢亦都知道呢位嘅牧羊人是与他同在。亦都我都知道，虽然在那个的幽谷的里面，但是这个的牧羊人他明白到他要带这些的羊去青草地，要带这些的羊去有水给他喝的地方，他是要经过这些的幽谷。当过了幽谷之后呢，就是那些美丽的地方，就是羊所向往所需要的地方。你不经过这些幽谷，你就去不到那个的地方。这个可能未必每一只羊都领受得到，但这个是实情，在那个当中东的环境里面，也都在那个的环境里面，只羊也都知道这个的牧羊人是一路来到保护他。那个牧羊人未必两只手是箍住他，但是那个牧羊人在旁边看住，在旁边来到有危险的时候给他有适当的照顾。基督徒的人生一样，你和我的人生一样，我们有高有低，我们有各种不同的经历。有时真的在高山的里面我们可能很开心，但是有时又可能在低谷的里面我们有那种的忧虑，有那种的困难。 有时又有阳光，但有时又乌云密布，有时又好似好顺利亨通，但有时又觉得危机四伏，有时又会觉得我哋身体好健康好平安，但突然间又可能会百病缠身。但是在不同的经历当中，只要我们知道有主与我们同在，就可以化险为夷。你更加知道你和我就算在幽谷当中，我们不会成世在幽谷当中，我们只不过是经过又或者暂时是停留在幽谷之中，在这个短暂的时间里面，我们可以去回一个平地，我们可以去到草原，我们可以去到有水饮用的地方，可以解你的饥渴。这个就是大卫诗人给我们一种的安慰。在大约三个月前，其实有一晚在家庭查经完了之后，当我回到家的途中，我和师母都是回到家，当我们在这个回家的途中，是经过高速公路，在西敏寺即是 New West 出这个是 exit 的时候，当我出 exit 的时候，前面有一架车在走的，那我出 exit 的时候，我 show the track， 即当我 show the track 望回转头之后，突然间发觉前面的车停了在那里。那时91公路，我想我在走都八九十米，即是说呢，我下意识就是说呢，今次败了，因为那时候你那个叫一秒钟 split second 你都不掂，那我下意识只要不掂，我即刻扭态，那么好感恩隔离两条线呢都冇车，如果不是我一是撞在前面，如果隔离有车我是撞在隔离，即是说呢好感恩就是其实如果我是非基督徒，我就觉得是哎呀真的好彩了，没有撞车。但是我们有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人，当我们每一次，我不单止这一次，我在亚省，我有机会跟你分享亚省的时候，我都有好几次都是在那个的、交通上面可能是发生严重的意外，但是神都是引领我，都是保守我，以致呢我今时今日我应该还未曾有过交通意外，是神的保守。所以你和我都是在生命的里面，我们有这一位的大牧人，我们有这一位的是好牧人，他的恩手引领我们的人生，以致我们不单止我们避免了我们很多生命的威胁，我们更加可以经历他自己那种的丰富。神同在和引领其实是给到我们人生的盼望。如果我们不知道有神的同在，我们不感觉到神的引领的时候，我们那个的人生我们就没有了那种的盼望。一个人有希望有盼望是很重要。很多时候在这个的温哥华或者在不同的地方，我见到很多的无家可归那些的人，你看到他们的眼神，他们其实流露出没有那种的希望，缺乏希望缺乏盼望那种的感觉。所以在我们来讲，我们知道有神与我们同在，有神引领我们，所以我们这样的时候，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就要有盼望，我们的人生就有希望，这个很重要。在温哥华住，我们这里温哥华住呢，我们都知道温哥华呢就是很多那些的蜘蛛，很多那些的 spider， 特别是现在春天呢，可能家里呢你打开的车房可能看到的、有多蜘蛛、蜘蛛呢是一种是很有耐性的一种的昆虫，它会呢 是用很多的时间，他用很忍耐那种的能量呢，去慢慢去编织他那个的蜘蛛网。他不会放弃，他一个礼拜都是这样，一个月都是这样，或者一季他都是在编织他那个蜘蛛网。你知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有耐性的？为什么那些蜘蛛这么有耐性，一路一路地编织他那个蜘蛛网？当然了，他可能肚饿，他需要有一些食物。但蜘蛛除了他是需要这些食物，需要拿捏这些猎物之外，更重要的就是说，蜘蛛他有那种的希望，他有那种的盼望，或者那种的期望。他知道他只要耐心的等候，一定是有那些的其他的昆虫，一些的猎物去自投罗网。只要他有耐性，一定有的。今天有神成为我们的引领，今天有神成为我们人生的方向，盼望我们都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更加的来到活出一个的盼望出来，我们更加的活用我们每一日。最后我们是看这个的第六节，第六节就是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随着我这三个的中文字，如果是看原文，随着我的意思就是说追踪住我，追踪住，即是说追踪住，即是说神 的恩惠，祂的慈爱，你想不要都不得，祂追踪住要给你。这个就是第六节的解释，即是说神是随时随地的保护我们，神是随时随地的来到看顾我们。在圣经的里面，我们看到很多 的人都是神一直的与他同在，神一直的带领他们。神亦都说我必与你同在，同那班的一些的历史的伟人，包括亚伯拉罕，包括雅各，包括约瑟，包括摩西，包括约书亚等等。今天亦都是在任何环境之下，你在任何不开心的境况，在困难的境况当中，你都要认定，你都要知道神是与你同在，神是保护着你。所以今天你愿不愿意让这一位的神，让这一位的耶和华成为你的牧者？你愿不愿意让他成为你人生的供应者？你愿不愿意让他成为你人生的引导者？你愿不愿意让他成为你人生的保护者呢？让我们一同的同心祈祷。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那位从亘古直到永远掌管宇宙万物那位的神。我们更加来到认定我们的生命从开始到末了，你都是引领我们，你都是保护我们，你都是供应我们，你就是那位的大牧者。这一份你给我们的恩情，其实我们是献上无尽的感恩。求主今天都是藉着诗篇二十三篇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无论在任何环境之下，在任何的际遇当中，在不同的困难当中，你就是那一位值得我们信任那一位的主。我们仍然的来到有那种的倚靠，去经历你给我们的一无所缺，以致我们满有喜乐和盼望的来到活出我们的生命。 奉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门。今日是圣餐主日，我们都是一同的去纪念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舍身大爱。这一位我们所信赖的主